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主要是情感的问答，您可以问，我们在节目里答。那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感的困惑问题，想要参与这样一个广播节目，这样一个和大家能探讨情感话题每天播出的情感节目，您可以记住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了之后发微信，就有可能您的问题被选到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回答。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中给我留言。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哎，这个有位男生哈，特别不解，那我觉得他这个不解也许是很多男生都有的一个困惑。他说女朋友挣钱挣的也不少，有一些东西女朋友自己完全能买得起，但是女朋友为什么就偏偏在意一定要让我买给她，比如说什么什么品牌的口红，她的闺蜜男朋友给买了，那么她也要求我来买，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香水啊，号称是什么真爱之香啊，那么她也一定要要求我来给他买， 名字不错。 对，然后这个这样一些小礼物哈，说实话并不是说特别贵重的礼物。我女朋友呢自己也赚钱，不是我不给她买礼物，我会给她买。我当然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啊，或者我想买礼物的时候给她买，但是她不，她非要提出一些要求，而且她要给我列一个清单，这些东西都得由我来买给她。我就想问问你们女生什么心态啊？别的女朋友也这样吗？ 其实每个女生对待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太一样哈，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女孩子跟这位男生描述的这个女性的做法完全相反 啊， 反而是男生给她买礼物，她会特别尴尬，也会特别紧张，因为她马上就回礼回过去，你给我买了一瓶900块钱香水，那我给你买一个1000块钱钱包作为回礼，所以每个女生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位男生提出来这个小女孩是什么一个心理状态，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住宿舍。 啊， 如果住宿舍的话，好多人会有攀比的心态 啊，这就是向别人来炫一下秀一下是吧， 你男朋友给你买什么了，哎，你看我男朋友又给我买了一支口红，等等等等哈。所以好多女孩她经不起这种互相的这种女孩子之间聊天，她也会来让这个男孩子给她多给她买一些东西，来证明她似乎是对这个女孩是很上心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值得让你花费这么多的心思和金钱的。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女孩从这一点的行为上来分析，她对自己应该还不够那么自信。如果真的足够自信的话，他甚至可以就是很能笃定你们之间的感情的稳定性，他应该不需要这些额外的东西来证明你是爱他的。 对，就是有可能 你女朋友是有闺蜜或者是有同学有同宿舍的人，她想向别人来炫耀一下，她主要是想表示你看我的男朋友很爱我，那么但是她说了她女朋友也赚钱了，赚钱自己也赚的不少，看来还是在工作当中哈。还有一些女生她就会觉得某一些东西就该是男朋友给买，我并没有要的很贵，我就是要一个口红，要一瓶香水，因为我每天用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对，我都能想起来，看这是你给我买的，对吧？而且有些女生会觉得我又没有要的很贵，所以我并不离谱啊。 哎，我记得有一些女孩子哈，就是我听到的，她会特定的认为某种东西一定要男生来买单 啊，对吧？ 比如说两个人一块出去旅行，她说订房间一定是要男孩子主动去订。她说我一个女生，我来订两个人住的这个旅行用的房间的话，她觉得很尴尬。所以你看每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能了解到她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可能就不会那么纠结了。另外我还是建议啊，我也听到有一些所谓的网上联络的这些网友们，甚至你没有见过他的面，他就让你来，哎，给我买个东西吧， 给我买礼物， 给我发个红包吧。你看我想要真爱之香那个香水哈，你给我买吧。你看价值950，你给我转红包过来吧。我发现有很多男生，他其实跟这个女孩子还没有确定关系，甚至没有见面。但是已经为了口红、香水，已经花费了好几千块钱。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啊，没见过面的，你还是尽量要考虑一下这个人的真实性，因为有很多网上这种诈骗的信息，其实也是在冒充女孩子来谈恋爱的方式来索取这些所谓的红包赚钱，这些不法这个违法的行为， 这样一些勾当。 对， 对，是有的，在网上是有的，其实应该算是一种骗局。 对，所以你要跟你的女朋友是这种网友的形式，还没有见过面，她就要这些礼物，还是别给了。 对，是的啊，所以这一点上是要特别警惕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位。下面一位呢是有一位女士，她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这个我先生啊，他有一个弟弟，他弟弟呢是特别不学好的那种人，就是属于那种工作吧几天然后就不工作了，然后自己能闲待好长时间，没事就打游戏。你说他不工作没有什么收入吧，他还样样讲究，处处吹牛。那么好不容易给他找一个工作吧，也是托了关系给他找的工作，干几天他又不干了，通常都是嫌这个费劲嫌那个费劲。现在的问题是哈，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算是工薪阶层，收入也就是一般吧，稍稍好一点，还要存钱，因为存钱要养孩子啊。现在呢我刚刚怀孕，那么存的这些钱我还要盘算将来，比如说有了宝宝之后，那我们要不要请保姆啊，宝宝的各种各样的开销啊，开支啊，奶粉钱啊等等这些。我自己觉得我们的钱一下子就紧起来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吧，他弟弟其实常常问我老公要钱，过去也是这样的，好像啊我老公挺心疼他弟弟的，经常会给钱，过去呢一次给个几百块钱也就算了。那么前不久啊，我突然发现我老公转账给他弟弟一转就转了3000块钱，那我就特别的生气，我说你知道3000块钱咱们也要存好长时间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可以存的钱都要一下子给你弟弟呢？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弟弟一直不长大。结果他就生气了，他说那是他弟弟，他不能不管。其实我尽量的去理解他，作为哥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正是因为他有责任感我才会爱他的，但是现在这样我觉得有点吃里扒外，我们毕竟是小家，我们已经有孩子了，怎么办啊？ 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里面哈，曾经演过，应该是郭晓东演的这个哥哥，还有另外一个男演员演弟弟，然后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媳妇儿，就是大嫂，她特别不理解，她说为什么这个就我老公经常是要护着他弟弟，甚至是有一些大家看起来都不太合理的这种帮助，然后自己的爱人还是会义无反顾的去给予的这些东西。然后事实后来就发现哈，郭晓东扮演这大哥的角色一直也不肯说明实情是什么，后来就发现原因是当年有还是比较困难的时候，家里面出不起上大学，两个人一块读大学的钱，但是这个弟弟跟哥哥学习一样好， 于是两个人用抓阄的方式，就一根比较长的稻草，一根比较短的，然后让这兄弟俩说，来，你们俩自己来选。那事实上这个哥哥他就做了一个手脚，他自己一定会抽到那根是比较长的，所以无论怎么选他都赢，他都能上大学。但事实上他的确也是后来工作得很好，收入很高，也算是在像一线城市也是一个中高收入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一直心里面会有这个亏欠，而这个亏欠呢又不好向大家说明，就我当年是为了上争取上大学的名额，然后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觉得很不堪，所以他媳妇儿 他当时是做了手脚了是吧，那根草 那根草是在他手里面让弟弟抽的，所以他怎么抽他都赢，所以就这件事情后来他媳妇儿也理解了，然后说开了以后，他就明白为什么会给予更多的帮助给弟弟了。但是我觉得像如今的这个年代哈，应该不至于说有这类的事儿。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事儿，是不是哥哥对弟弟在某些方面或者他们童年经历里面是有亏欠的？那如果这一些也是跟我刚才讲的电视剧里的这种情节很相似，哥哥无法开口，不好说，然后呢你又不理解，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会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这个矛盾会越加越重，越来越深的。 对， 所以我倒觉得你不妨也侧面的再想一想，是不是有这类的事儿，或者听公公婆婆也来讲一讲到底是为什么。那另外我觉得哈，就是还有一种人，他哥哥不觉得亏欠弟弟，但是他就是我兄弟。但是这件事情也不应该由嫂子来说，因为一旦是你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夫妻俩的感情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很可能你现在能看到他给弟弟转账3000，以后这些信息他一律会在你查之前会给消除 掉。对 对，所以现在说明你爱人还没有避开你。所以这些信息你还能掌握得到，所以我觉得应该用更合理的一点方式，不能是光指责和质问，因为看起来你这样做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感情，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应该由其他人跟就是这位丈夫应该再沟通。应该让他明白教会弟弟是挣钱的方法，而不是花钱或者说要钱的本事，因为越要他越擅长要钱。 对对对，越要的越多，因为他什么时候伸手都有这样一个给他钱的哥哥啊，所以他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个后盾，那他当然自己挣不挣得到钱啊，辛苦那么辛苦的去挣钱，他可能也就不愿意再去了，因为他知道能要得到。所以这些道理你还是得告诉你先生哈。 还是别是他说，是其他人来讲会比较好。那我还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也是列上一个规则哈，就是以后再要钱的这个事儿，可不可以管嫂子要？这样的话，哥哥也解脱出来了，那个嫂子也相对来说有个把握，说一次不会给很多，但是也稍微贴补一点点。 对，哎，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哈。 对， 那这样的话，可能对方。假如这个嫂子每一次给钱的话，那对方可能也不会像哥哥要钱那样肆无忌惮。另外，这个好人也得嫂子来做， 对， 是吧？ 所以，这男士如果要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最好你也别直接给你的弟弟哈，你要让你媳妇儿给。 对对对，这个是最好的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呢，也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老公啊有一个前女友，他那个前女友啊跟他就已经到结婚的那样一个地步了，所以他的前女友呢跟我的公公婆婆跟这个我们家的亲戚关系还都挺好的，尤其是过去他们两家曾经住邻居门对门的那种，所以呢后来那个前女友家全部都搬走了，但是因为他跟我老公有这样一个快结婚的情感关系，那么他和我老公家人都特别特别的熟悉，而现在呢我们也结婚了，结婚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哎，有的时候啊我去我婆婆家，我会看到她这个前女友，她这个前女友到我婆婆家去聊天，跟我婆婆说话，而且呢 这个我婆婆啊找了一个理由，她说啊，因为这个前女友啊懂中医，那么经常呢是给她抓一些中药过去，而这个前女友啊原本是因为和别人在一起了才和我老公吹了，但是呢据说后来又没有和那个男的在一起，那么她现在是什么意思啊？我到他们家以后一看到他，我当然很尴尬，我尽量假装不知道他和我老公的关系。我去了之后，那我因为很不自在，我倒是觉得他在我婆婆面前比我还要自在，所以呢我呆一呆也就走了。回来呢我又不愿意跟我老公说，说了又提起这件事儿了，但是不说吧我这心里挺不舒服的。到现在为止大概这几个月我已经见过两次了，所以啊我就挺不痛快的。你们说他是不是有什么谋略呀？ 这谋略使得有点晚哈、啊、等着这个男生已经结婚一年了才使出来。 嗯， 这个要搬盘搬把这个局面搬回来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这位前女友听起来好像还没有再结婚哈、啊。 对，没有，好像应该是单身，以前和别人好过又吹了， 劈腿了、嗯、跟劈腿把这个男生甩了、嗯、结果现在又是单身的状态。其实单身的女性哈总会让我们觉得会或多或少有点敏感、 嗯、 这我先能承认你的感受是正常的，换我的话我也会很敏感，到底什么情况这是哈。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换做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做他做过的那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你想一想，你去了两次你都能遇到他的前女友在，那说明人家前女友在婆婆家待的频率可比你高呀。 嗯 啊，如果这样对比的话，那看起来这位老人家一定会觉得，你看，哎呦，还不如娶了人家。你看，跟我又聊得来，又懂中医，你看还经常能陪我聊聊天儿，是吧、嗯嗯？你看我这儿媳妇儿，这个才来两回，你看我那个女孩子都来了七八回了。你看这一对比，你就把自己给比下去了。然后我还会做什么呢？就是我会来的更频繁。 嗯， 他不是来的频繁，我比他更频繁。 嗯， 然后还有我待的时间，并不能说因为这个前女友在我就速速离开了，那更能证明你跟婆婆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我认为婆婆跟这个女生关系好是因为他们是有基础的，因为他们毕竟相处了一段时间。另外婆婆给的其实也应该并不是一个借口，就她确实可能懂中医，来聊聊身体的状况，老人家特别喜欢聊这个。所以换我的话，一个是频率会去的次数更多，还有待的时间更长，我什么时候把他耗走了，我跟我婆婆在单独聊天哈，而且我会加入他们一块儿跟他聊。你不是装作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那你就可以也跟他聊中医啊。哎呦，你看我跟我老公正准备要孩子呢 啊， 你帮我看看，就是我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怀孕呢、啊？等等等等，你把你们之间现在的甜蜜的状况若有若无的跟他透露出来，那这个人你想一想，知难而退的道理谁都懂。换成任何人，他觉得哎呦。这个难度系数得有 10.0 啊，那算了吧，我还是撤吧。然后人一看，哎，这个儿媳妇儿，你看跟婆婆又不是很尊重，或者说看起来关系又不是特别好啊，拉着脸就回家了，也不说什么。就走了，那我想难度系数在这个女孩来评价起来 5.0 是有的吧。 对对， 多容易搞定啊。 对， 所以说人家没准儿真的是认为你老公是不是她的真命天子，是真爱的话，人家没准儿还等着她呢。 嗯，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哈，这个女生，那么你就不要那么焦虑了，对吧？你就应该想出一些策略来， 对， 来怎么样来对待现在眼下的这样一个形势，这样一个状态。 换我的话，我不会不跟我老公说， 嗯、 我要说， 嗯，对， 我还要请问他， 对， 哎，他在的时候，哎，你觉得我这怎么做会表现得更好一点？你看我现在觉得挺尴尬的，那你因为我不了解对方， 对，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对。 对，你还要向他请教，这样才行，否则把自己憋出病来。 对对，是的。嗯，这个问题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老婆或者女朋友哈，如果这个对方的前任是以这种姿态，人家一个很低的姿态人家就进来了哈，人家是很柔软的，很友善的，此时呢如果你处理的像一个这个河东狮吼一样，那这个对比就太明显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应该是智取。 对，不能强攻。 对，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哈。下面一位问的问题哈，这是一位女生，她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呢，我的男朋友已婚的当然现在离婚了，离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他有一个女儿，女儿呢是跟着他前妻的，他对女儿太好了，什么样的时候都会把女儿挂在嘴头，挂在他的心上，我们俩无论在哪儿看到了什么，那么他都说要给女儿买。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吧，前不久我们两个人到国外去旅游，欧洲，在那个地方呢，那当然我有一些心有所属的东西是想买的，他当然也是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去买了，在买的过程当中啊，他一眼就看中了给他女儿的两样东西，说实话价格并不低，我呢也并不是很心疼这个东西，但是讲实话，我是觉得一个才不到十岁的女孩子用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所以我当时就对她说，那你觉得这个小姑娘用这个合适吗？这个好像对孩子来说有点太早了。结果她听了以后呢，她就特别的不高兴，当然该给我买的东西也买了，欧洲之行呢也算是结束了，但是回来之后她慢慢的就对我冷淡了，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就对我说他有点担心，担心呢我未来容不下他女儿，当然这件事情他说孩子的妈妈也就是他的前妻也很早就告诉他了，说你要再找女人的话，你一定要找那个心宽的能容得下女儿的。我想问一问，我哪儿做错了呀？ 其实后妈心态哈，不单单是你做的错没错，关键是被别人感受起来舒不舒服，这挺重要的。就是无论这个你说这个东西是，就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对十岁女孩太早了，可能这男人不会有任何的反应，还会觉得哎，石老师说的有道理哎。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你的角色来说出来，这恐怕就会让人会产生很多联想，因为很多人他并不会说来我跟你相处个十年八年，我来考察你能不能容下我女儿，他肯定是要看一些事儿，你的状态，你的思路，你的表现和你的行为方式，然后来推测以后你们的婚姻生活将是怎样的。因为看起来这个男人一定是把他女儿放作前三位，肯定是前三位没错了， 对， 来考虑，他不仅仅是要说我跟这个女人的之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我认为很可能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女朋友，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的参与感有点太戏份太重了，人家挣的钱人家怎么去分配的话，按理来说你是女朋友，你没有权利去管理，而且到底这个东西对十岁小朋友到底是买的合不合适，我认为我听起来哈，这位提问者应该是一个女孩，小姑娘，未婚的小姑娘，也许你只有恋爱经历，你并没有当母亲和这个家长的这种经历， 对呀， 所以人家还没说什么呢你就说不合适，哎呀，这个肯定让人多想，会觉得哎，你是不是看我给我女儿花钱你是不开心了，只能给你花钱等等哈。所以我觉得你的提的这个问题还真心的不合适，如果换作我的话，我很可能会说哎，引用某某心理或者儿童心理或者教育学专家，哎，说你看女小孩现在买什么一类的玩具比较合适，而且这个买玩具这个事儿，我觉得由男方来提出来恐怕这事儿也不合适了，他也会觉得怕你多想，而是你应该很主动来问他，哎，我们来给你的女儿，然后也应该给你前妻买一些东西回去，因为什么，因为他带咱的孩子，或者说你看你带女儿，这个你前妻也挺辛苦的，所以当你要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可能这个男人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就不会那么防着你。当然我说的是你尽量应该保持跟你的话语是一致的这种心理状态，而不应该是装出来的伪装说的这些话，否则你会更难受。所以我更加觉得后妈不好做哈，尤其是你要真正做好这个当嫁给一个有孩子的男人的这种心理准备，也许他的条件比现在年轻的男孩要好很多，但是你来承担的责任和你要付出的这种成本其实一点都不少。所以我还是奉劝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不要光看一个男人现在他的财富积累，还要看很多很多这些复杂的这些情感关系，因为女儿和父亲的关系是这辈子都无法去给他分离的，他永远是他的女儿，他也永远是他的父亲，但是跟你的男女朋友的关系是可以解除的。 所以 如果我们一些女孩子，你假如找到了那个离异的，有之前有孩子的这样的这个爸爸哈，那么你想一想，你要特别有分寸的摆好自己的那个位置，这个是挺重要的。当然这个女孩子可能并没有做错，客观的讲她也并没有真的去这个伸手去做一个限制哈，但是所以在她看来很委屈，但是在对方眼里，在你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对方可能会放大那种对自己孩子的保护。 对，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啊，就有一种这个后爹和后妈都是很难当的这样一个文化，而且这个后爹和后妈似乎都是打着旗帜扛着旗帜来让前面的孩子不好受的。很多人这个意识当中从小听到的故事啊，这个我们的文化当中啊都有这些，所以在某些人心里或多或少会起影响。当然也有更多的人他相信自己的眼光，他会相信我挑的这个人不会有问题，我虽然是这个离异有过一个孩子有孩子，但是我再一次选择生活伴侣的时候，我会挑一个人品很好很善意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对我的孩子很好的。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带着这样一份信心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在我们脆弱的那些文化面前，那些继父继母后爸后妈的这种文化面前，他真的有的时候变得稍稍敏感了一点，对吧？我们拿刷开手机，我们一看，哟，这个男孩子遭到继母的迫害了，是吧？ 甚至前两天有一个新闻说，一个男孩子被自己的父亲哈虐待，然后浑身打的各个地方充满了伤痕啊，然后看着确实让人很心疼。然后人第一个评论就说了，就说哎，后爹吧，结果一看是真的是亲生父亲。 对， 所以你看大家就会有意识的会贴上这种标签，说亲生的父亲不会这样对孩子，而后爸爸很可能会对孩子不好。所以我觉得当后爸或后妈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他不能不面对的这种角色了。 对，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做好自己的这个角色，然后你才能进入到你的婚姻角色。否则的话，这两个角色不可以说我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个来完成，另外一个我不要，那样的话也会把你的伴侣，就是你的男朋友或者爱人陷入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选你还是选我孩子。那你说真的选你了放弃孩子，这男人也不怎么样吧。 好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够陷对方在这样的境地中啊，那是很无理的一件事儿。 对， 为了自己的幸福，那么你也要学会更智慧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之后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都是我们这个广播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这些问答也是我们的听友参与进来的，您可以把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告诉我们，那我们在节目里来探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或者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可以留言，可以这样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想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亲爱的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下半时段还是这样，我们来这些情感问答问题，都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我们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节目，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给我，我是可以看到各位的微信的。当然也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大家的问题，我们会选择在节目中来回答。您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的一些手机客户端 APP， 找到今夜思雨时，或者搜索我的名字孙岩，那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播出的节目内容，这样也方便大家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像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听听 FM 就可以找到我们哈。我们来继续看各位留给我们的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我的老大5岁了，女儿乖巧可爱，特别的好。之前呢，我跟我老公的感情也很好，老公也特别的疼爱我女儿。那么这1年多的时间啊，我们家就折腾一件事儿了，折腾的这件事儿呢，就是公公婆婆非要让我生老二。我不太想生，我自己在工作，那么我自己的工作我是放不下的。过去在生老大的时候，差一点点丢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回来之后自己百般努力才跟上自己在工作当中业绩的步伐，这些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那我知道我付出了多少，一个妈妈为孩子为工作的努力，别人是看不到的，体会不到的。现在呢，婆婆先是对我丈夫说让我生二胎，我丈夫呢就跟我来商量说咱们生个二胎吧，我呢就对他说了我不太想生，如何如何如何，我觉得他听进去了，也理解了。但是过些日子，他只要到他妈那儿去，或者接到他妈的电话，他又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再后来，他干脆就把妈搬出来了，他就说实在不好意思，这就是我妈的意思，如果我不答应的话，我妈就特别的难受，都开始跟我掉眼泪了。那我就问，为什么一定要要二胎呢？他说他妈还是觉得应该再生一个儿子，他妈妈觉得这一辈子有了我老公这样一个儿子是很幸福的，所以他说我们之间只有一个女儿，对于他儿子来说是一个缺失。听到这样的话吧，我都不敢相信，我老公博士毕业。那我就问他，之前你是怎么想的呀？你不是很爱你女儿吗？他说我是挺爱我女儿的，但是我也爱我妈呀。他说我妈妈那么辛苦哈，再说我妈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从小我就觉得一个家里边有儿子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妈有我这样一个儿子，我妈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很有面子的。我听了以后吧，肺都快气炸了。我真的没有想过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原来我们在基本的三观上就是不合的。现在的情况呢是开始还吵，现在我就充耳不闻，但是我的这位婆婆3天2头的就要跟我们说这件事情。她到我家里来，我就带着女儿躲出去了。我呢也对我女儿说了，我说奶奶不太喜欢欢迎我们，我们还是出去吧。我老公听了这个话很生气，我对他说，如果你妈妈说的这番话给女儿听到的话，女儿就是会这样想。 你自己想想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吧。他说，我情愿我女儿不再孝顺这个奶奶，因为我心里已经厌恶她透了。所以呢，我现在和他们家就是这个状态。我也知道我老公在中间有点受夹板气，一方面他还是很爱他女儿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这个妈。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有那个意识，他觉得有个儿子好。 嗯，首先觉得这个男博士情商挺低的。 嗯， 一般的情况下在家里面的男人哈，他会真的做的一个很好的协调作用，在自己的媳妇儿跟自己的妈妈之间来周旋，然后来互相的柔和这件事情，不让这件事情激化。但是看起来这位男博士他好像把自己老婆和自己妈妈之间矛盾给他激化的不得了哈，都已经到这种程度。当然我认为这位女士她本身她的情绪也是很就是她很激烈很明显 的。很激烈的。对，她会觉得你这样对待我的女儿啊，你这样这个命令我生二胎，那我就跟你为敌，他变成这样了。 而且用厌恶啊，或者说告诉女儿说奶奶不欢迎我和你，我们两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奶奶对我们不好等等。我相信奶奶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她只是说再要一个孩子，再要一个二胎，最好是男孩。然后呢，她其实也并没有说我们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就小孙女儿不好。所以妈妈这个说话的意思，显然这个已经被自己的这个愤怒哈，已经稍微理智上面有一点缺失了，还是说蛮情绪化的，而且是跟女儿传递这种信息。我相信其实还没有伤到奶奶的时候，这个女儿已经受伤害了。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我们内心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特别需要来被其他人来认同，然后来获得自我安全感的。如果他从小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你看我的主要的抚养者，你看奶奶是我身边很重要的亲人，然后他奶奶都不欢迎我，那我做错了什么呢？我需要再怎么样做奶奶才能喜欢我呢？所以说让孩子心里面留下一个这样的种子的话，我认为是对他以后成长是非常有害处的。所以妈妈这样做，你真的不是给自己泄气了，你是给你女儿的内心当中埋了一颗小雷呀。 对， 这一点是非常不好，你要搞清楚哈。那另外我觉得就是一看就是一个独立女性，应该工作还不错，然后收入应该也不比这个男士差很多。 对， 所以说她很有独立的见解。然后看起来似乎已经是把婆婆跟自己的这个意见完全对立起来，说婆婆想要二胎，那我就是不想要二胎。所以很多人在你不喜欢的人提出来一个要求的时候，或者说你认为是命令的时候，你往往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所向了。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些人干预的话，你想不想要？他这个时候已经似乎不会考虑这些，只想着是我怎么去对付他。所以我建议哈，能不能我们自己静下来，也来想一想，来跟爱人啊，或者说哪怕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你来一块来梳理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是要二胎更好呢，还是说不要更好呢？因为一要二胎，我现在，我看到很多人要二胎以后，他其实真的有很多好处。因为独生子女的话，确实他的成长环境会有一些问题。 对，一个宝宝啊，孤单。 两个孩子呢，其实有，当然也有你的辛苦之处，但是他也有很多真的是成长当中的一些优势了。所以我不妨建议你，你自己梳理好了以后，如果你跟婆婆的意见刚好统一了，哎，这件事儿就解决了。如果还是不统一的话，我还是建议要发动一下你爱人来做一些什么，而光是与这些人为敌的话，恐怕最后的结果应该不是很好。 对对对，所以这事儿不能是这样，只是情绪化的来对待现在这样一件事儿。我们都能想得出来，婆婆要来了，你带着女儿说，来，今天妈妈带你出去吧，啊，我们到外面去，这个无论是玩啊、购物啊，这个带着孩子出去吃饭啊，然后对孩子说这些，其实你心里面也是很难受很难受的，因为一个好端端的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你会觉得孤立无援，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丈夫要站在他妈妈的那一边，而且为什么我们的三观，基本三观是那么的不合，是吧？就是所有的这些他可能都会觉得很委屈，但是真的是要到和丈夫说到了三观不合的地步吗？有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一些人在有矛盾的时候，在和伴侣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这个情绪把一些矛盾扩大了， 对， 我们会把它上纲上线，我们会把它这个认为是看 我们俩三观不合，看这个人心好黑啊，我怎么早点没看出来看这个人根本就不爱我，为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人这么多年虚情假意，为什么我都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这种，这是女人的一个情绪，是不是？ 对， 没有理智下来冷静的梳理你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吗？ 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你想好了，这个二胎也是可以要的， 嗯， 你不妨也跟你老公和婆婆来谈一谈这个条件了。 对， 比如说你看我还得上班，然后老大也得有人去照顾，那婆婆能出什么样的力气， 嗯， 老公又能出什么样的力，这个可以来跟他们谈一谈。然后你光是来拒绝说我就是不生就是不生，这个时候让人会觉得你与他们为敌啊，你不认同他们，其实每个人不认同，不被认同的时候，多少都会感觉到特别难受、难过等等。而且婆婆如果她本着她认为是对你们好的这种好意来跟你们提出这个要求的，却不被领情，甚至被认为是恶意的话，她的情绪是双倍的这种愤怒。 嗯， 所以我还是觉得，嗯，这位女士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孩子在，如果两个孩子年龄差在5到7岁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老大已经上了小学，很高年级了，那个时候他马上又要上初中、高中什么的，你还有没有精力去照顾小孩子？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你来考虑，两个孩子年龄差，可能你婆婆也正在考虑，所以想要在一年之内把你搞定。 哦，是这样哈。 对， 就是说其实要二胎也有合适的一些时机，是吧？ 两个孩子年龄差太大的话，这个不太好带。 嗯，明白了。 嗯， 所以不见得，可能是因为婆婆提出的，自己一下就抵触了。 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缓和一下，我们来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嗯， 是吧？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与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107.3 AM1026 北京市城市广播。 一位丈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的妻子啊和我已经结婚有1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我的妻子呢以前告诉我说她谈过恋爱，但是她跟我说她没有和别人很亲密过，可是最近呢我就知道她不仅和别人很亲密过，而且呢她以前有过意外的怀孕，这是在他的一次去做妇科检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心里就特别的计较，我很难受，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在乎我才问，而他却隐瞒着我。如果说他以前交过男朋友这事我能理解，但是他以前有过意外的怀孕还有流产这样的事情他都不告诉我，那我觉得这在婚前他简直是侮辱我的智商，因为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影响到婚后他还能顺利的怀孕吗？所以我们现在的怀孕不就出问题了吗？我现在心里就是挺不舒服的，我都觉得不想再过下去了，但是辛辛苦苦一起买的房、办的婚礼、建立的家，什么东西还都是新的呢，所以这个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时候不太想回家，不太想面对他。嗯， 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 嗯 啊，我觉得男生这么在乎的问题你怎么还能这么模糊的问呢？就是很多谈恋爱的时候的人都会不好意思，所以才把自己特别看重的事情来很模糊的或者说很隐晦的问，然后还问不出来。因为你要知道男生女生的大脑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当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他欺骗了你，但这个女生只是说那只是我的过去，我认为这已经不算是很亲密的动作，然后这个男生就会认为你都怀过孕了你怎么还不是亲密呢？你看每个人对亲密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也许这个女生只是跟前男友只是在一起1个月左右的时间，她认为你看我就匆匆的跟人家有过这么一段经历而已，但是男生就会认为这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评价这件事情的标准和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还是特别建议哈，如果你特别在意的事情，不妨在合适的时机的话你要问清楚， 无论男生女生，因为真的是每个人去来回答这件事情的方式还有你的理解程度每个人都有差异， 对， 所以不妨就是重要的问题咱们直接说就行了，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像是已经都在一起了结了婚了一年以后这个女生还可能会面临着被抛弃的这个结果，然后你呢可能又就不会这么纠结了，所以这个问题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所以不完全是这个丈夫的问题，对不对？不完全是这位丈夫的问题，也不完全是那位妻子的问题，发生的事情就已经是发生了。 对。 现在这个丈夫一时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不痛快，因为是丈夫来找咱们来诉说的嘛，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不痛快，尽管我们已经跟他剖析了这个事情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未来该怎么办呢？会怎么样呢？ 现在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备孕哈，而且他并不是很顺利，而且他说只是在一起结婚了一年。那在一起一年的时间的话，我认为按照从医学角度来讲啊，你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说两个人还是会有很多机会然后要宝宝来备孕的，也许你的状态和对方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好，所以说再给自己如果这段感情你认为还能过下去的话，我认为拉长一点时间，但是我认为这位男士他主要是心理洁癖在起着作用。如果你把这个妻子曾经有过就是有过恋爱经历并且曾经流产的这个事实当成了他曾经对你的欺骗，那这件事情当然不好过去。但是如果你从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他真的是恶意的在欺骗你吗？还是说他只是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会跟你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后者的话，我相信就不存在欺诈的问题。这个两个人可能情感上面应该还是能走下去的。 如果就这样就放弃一段婚姻是挺遗憾的事情啊，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可能是需要消化一段的。比如说在自己没有办法去消化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现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可以真是给自己一点点时间。 对， 他说了，他说有的时候不大愿意回家，不大愿意去面对，那也行，自己想一想，给自己一些空白的时间，让自己来理一理自己心里边的种种情绪，这也是可以的。 对，也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医生，然后来陪伴他走过这一段。 好，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时好时坏，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就和网友有过一次出轨。一次出轨之后，我当然没有告诉我的男朋友哈，但是经常是这样的，和他吵完架之后，我自己心里就总是想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不再那么难受，因为每次跟他吵完架吧，我心里都特难受，吵完架他就不理我，不理我可以将近一周的时间，还得经常是我去主动的找他，那么这一周的时间我怎么过呢？我很难过，一吵架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很难过，于是呢我就又会再去约网友，其实约完了之后我也觉得挺对不起我的男朋友的哈。我想知道下一次再吵架的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呢？ 首先要学会来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避免吵架这个事儿，总比是吵完架我怎么办这个事儿要容易得多。 对。 所以说你得先总结和分析一下你们俩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更容易发生争执。然后还有好多人呢是这种习惯性的争吵。就是因为你的说话习惯是不变的，一遇到这个点儿上哈，你说话就跟上次是一模一样的。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就为什么两口子有的人容易打起来哈，有的人却不会。那结果女孩子就说了，说有本事你打我试试啊。然后那男孩憋不住了，说那好，试试就试试。甚至有的女孩会说，那你要不打我你就不是男人等等，说这样的话。 对， 所以你想想这个动手就成为必然，或者说那他的发生的概率就要比其他的伴侣要更高一些。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哈，你要仔细总结和分析一下，你可能没有说过这么这样的过激的话，但是也很有可能说一些类似的话。那如果是这样，人家当然就走一周了。当然我认为这个男孩一吵架走一周这个事儿也不是很常见，这个有点太极端了。就我们都要学会积极去处理问题，这样才行。看起来两个人都不够成熟，所以我特别的建议，吵架是没有用的， 可能男生的方式更像是一个洞穴动物，他要躲起来自己处理啊自己的情绪，然后他的周期的话是一个礼拜，有的人的话周期是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应该总结，遇到什么话题的时候，我下一次不那样说，或者说我下一次换一种说话方式，哎，我们俩的矛盾可能就不会这么激化了，反而会因为吵架争，就是有争执不一样的意见，把两个人的这个磨合的时间会缩短，会把这段时间缩短的话，你们俩就更容易会走向一个很平稳的这种情感的一个阶段了，下一个阶段。 对，所以经常吵架的人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去总结一下，为什么两个人会经常的吵架，因为吵架真的是蛮不愉快的一件事情，而且吵架双方都会觉得很受伤，但是吵架之后也比较忌讳的，像他们两个人似乎都犯到了， 对， 男生是 走一周，女生找网友 啊，对，男生干脆就是冷暴力，我不理你，我也不主动找你，那么等你气儿消了再说，你主动找我再说，是吧？女生呢是找网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根本没有解决他们情感问题啊， 相当于饮鸩止渴，是用了一个比这个错更大的错误，然后来让自己稍微平息这个错误。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男生知道了你曾经找网友了，那你们俩还能过下去吗？如果你用这种方式一直来处理你们的情感关系的话，我觉得不会有好的结果。而且我们需要学会哈，就是当你真的是争吵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光用其他的方式来替代，来暂时我躲避这个矛盾，那肯定不行。所以还是两个人真的都不太成熟。 对，因为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和我的前女友呢算是分了吧，那么在和前女友感情好的时候啊，给前女友买过一个钻戒，这个钻戒呢应该是值3万多块钱，现在因为分手之后呢，我觉得其他的东西我都可以不考虑，但我希望他把钻戒给我，因为毕竟呢这算是一个大件儿。但是我去问他要的时候啊，他说我是主动买给他的，那么另外他说我们的感情结束了之后，他看到那个钻戒就堵心，所以他呢把钻戒拿到店里面去当掉了，他说只当掉了1万块钱，我问他能不能赎，他说是那种不赎的当。那么他对我说，如果我实在要的话，他就给我1万块钱。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回来一个戒指呢，我觉得好像是应该的，但是要他的钱呢，我又有点觉得不是呢，我并不是我的初衷。可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 你要戒指干嘛？留作纪念吗？ 给下一任， 你下一任的话，人家不会问你这个的出处是来自哪里吗？这个钻石有没有被人戴过呀？那还是会能看出来的。所以，我还是感觉这个男孩可能，你他从字里行间的时候，给我也感觉到他可能会觉得给这个女生付出了很多又没有结果嘛，所以价值3万块钱钻戒至少你得还给我。如果你是真是觉得曾经为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付出的很多，那1万块钱该要也是可以要的。这个按照这个女生的说法，这个钻戒已经当掉了，你暂且就相信他当掉了而已。如果人家真不想给你的话，你也不能去直接去拿，对不对？ 对， 所以说如果你是觉得差钱这件事儿，那1万块钱干脆就收下得了，这段感情画个句号。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钻戒的话，你也可以问他在哪里当的，然后你自己拿回来啊。 对，你可以去试一试啊。哎，这很多人啊在分手了之后，这种大的礼物，比较大一点的贵一点的礼物，就有些人会觉得比较贵一点的礼物确实是有些人觉得不要好像 可惜了， 不妥，要怎么 看你都伤害我那样，尤其是一些劈腿的哈， 对， 然后你竟然还拿着我3万块钱钻戒，你还跟别的男生跑了 啊，对，尤其是这样的时候，对，所以是这样，如果你想要你就去要，是这样是吧？但是最好是在两个人感情已经很笃定的时候再买大件。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坚持的这个给别人的建议的一个状态哈，就是你送出去的其实那个时候这叫赠与啊，这并没有说哎我什么你分手了必须得还给我的，除非是一些像一些祖传的， 对， 像是什么我太奶奶留给我的镯子， 我们遇到过 对， 奶奶留下来的宝什么家传宝石戒指 给的太早。 你 要是等到就是领证的时候你再给， 这样的话比较笃定。那正在谈恋爱你送给人家，这算是什么呢？这是送给人家的，所以说并没有一纸约定说必须要分手的或者说还给你。 对，不是这样，不是一定要还，但是人一旦动了那个想要的那个心思，他就会在心里边一直是惦记着。你不妨可以和对方，我倒是觉得你能去沟通一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真的情况不一样，你们可以去想一个办法去折中一下。如果这个东西你送出去的东西不是你家传的，不是你这个祖上的，而且就是一个适合对方用的，女生给男生用的这个送的礼物，男生给女生送的礼物可能就适合对方用的用品， 嗯， 那么你们商量一下。 就是，而且这个真的当年你还承诺说，亲爱的，来我给你买个大件送你的礼物，人家就把它当做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对，就是赠予了。 对，并不是能代表着说分手的时候你还没想到你还真的是管我要再要回去。 所以你是不赞同要的对吧？ 就我是觉得既然送出去了，又不是你家传的，说一定要传给你的儿媳妇啊，就是你未来的女这个老婆呀什么的，这个要起来还是感觉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对， 你要真的是有这个想法说你要不跟我了，你这个得还给我，你提前说呀。 对对，哎，送的时候就应该提前说哈，这是咱们两个人订婚的啊，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订婚的是可以退的。 对对对，这应该说清楚 的。但是你真的是送人的礼物，虽然是个戒指，但要回来也不合适。 对， 你就等到真的领证的时候再买个大件呗，否则的话就我觉得没必要买戒指这种东西，特殊含义的。 对，一般买戒指都是要结婚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又谈崩了哈。好，今夜思雨时，我们解答的就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见。 才飞到我身边，见一面，对我残酷的偏见，怎样才能解冻去温暖融雪？爱我一点，从不怀疑自己为何爱得如此疯。埋怨天使怎样能多情的相知，花蝴蝶，我只为默默地为你织件衣裳，让你不再受伤。我想总有一天我会遍体鳞伤，只为保护你的翅膀。我只为默默地盼你向我飞来，让我为你抵挡风霜，直到你终于飞回我身旁。